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河神》，可以说这部剧是一部老天津味的风物志。这个融合了国际风范与清末遗风的海滨大都市当中，除了故事里所说的那些之外，其实还有着很多尚未被人发现的一面。和周边的北京、青岛相比，它的确不是典型性的旅游城市，却依然骄傲地坚守着、传承着千百年来的民间艺术和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你只有亲自来一趟，才知道这里真正的独特韵味，来慢慢的品一下天津味的故事吧。今天呢，在生活麻辣烫节目当中，小彤就带领大家一起畅游天津。天津可以说是把相声这门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这座城市也走出来了许许多多的相声名家。我觉得可能当地很多人都会讲笑话说相声吧，甚至有的时候坐出租车听的师傅的一句天津话都会觉得是一个段子呢。说到讲段子说相声，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顾一街的千祥义。这里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商铺、文苑的茶楼，相声还是市民的文化娱乐担当。千祥义呢，创于清道光年间，可以自带小吃和茶叶，还有免费的热水提供。这里的环境颇让人有古代茶馆听书的感觉，台上的人妙语连珠，台下的人叫好起哄，气氛相当的融洽。这种有点穿越的感觉，其实偶尔体会一下还是蛮有趣的。天津呢，曾经有很多的租界，在旧租界走上一圈，仿佛有一种忽然到了欧洲的感觉。在清朝末年，天津九国租界，城市空前的繁荣， 遗留了多国建筑风貌，成为今天天津典型的标志。各种名人故居临此栉比，庭院、外墙、立柱、门窗的设计上都是独具匠心的。漫步其中，也许不经意间就能揭开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历史。天津的街头巷尾、车水马龙之间，都在诉说着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昨日岁月，而西开教堂则是藏于着车水马龙之中的明珠之一。被风雨洗刷过的外墙，即使再斑驳，也依旧风韵犹存。教堂内的宗教氛围十分的浓厚，装饰也是极为华丽的。高高的拱形房顶，灯具是流光溢彩的欧式水晶灯，四周是色彩斑斓的玻璃窗，墙上是淡绿色的彩绘，墙壁讲述着圣经的故事。西开教堂可以提供游人参观和拍照，除了每周一到周日早晨6点到7点半的弥撒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均可以。曾经是英租界的五大道，拥有上世纪20-30年代的建筑，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洋房近2000多座，百年沧桑留下了许多风云人物的足迹，演绎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而这些足迹、这些故事汇聚成一页页厚重的历史，令人沉思，令人回味。天津这个城市既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现代的都市繁华。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带领大家畅游海河，畅游金河湾广场，一起感受这个海边河边的不夜城。 小河在流淌，人们 善良，收获着希望。走过来呀呀呀呀，百回成海，来呀留下来，美丽在胸。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畅游天津。在这里除了有历史有风韵之外，也有无边夜色美景。在夜晚可以前往海河，沉醉于波光倩影当中。天津号称哏儿都，那么论哏儿都哪儿最美，那必须是华灯初上时万籁俱静后。此时此刻的天津可以说是美醉了，尤其是沿着海河两岸，城市灯火璀璨，截然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将天津的古典与现代交织在一起，无限繁华一览无余。同样，夜幕降临之后，金湾广场附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巨大的世纪钟赫赫在目，不远处的红瓦屋顶也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一块一块整齐排列着屋顶，富有强烈的节奏感，仿佛是跳动的音符，彰显着精致而又多样化的魅力，将天津百余年来的历史脉络纷纷涌现出来。天津是一个很生动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它城中有水，而更多的是因为它风格迥异的建筑物。我很喜欢这样的城市，不是完全的井字形的街道，偶尔会有一些分支岔路，这些岔路可以是人字形的，也可以是多边的。那这些岔路当中还会有很多古典的欧式的建筑，不同的风格，绿顶的红顶的随处可见。当然了，夜晚的海河当然也可以乘坐游艇去游览一番。海河上有很多桥，号称九桥十三景，沿岸的码头有夜游的航船，游船会解说海河上各具特色的景致，每一座桥和周边的特色建筑物都有它们特殊的故事。尤其是夏日的夜晚，坐在船的甲板上吹吹风，沉浸在海河的波光与倩影当中。海河上还有一座天津之眼，这个天津之眼之前在为大家介绍摩天轮的时候曾经单独提到过，而今天我们又带领大家畅游天津卫，当然也要说一说这金门的天津之眼。到现在为止呢，天津之眼已经是火遍中国大地了，很多朋友来天津旅游一定要来做一下天津之眼，所以呢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只是想提醒各位好朋友们， 想要乘坐的话呢，要提前一些时日来预约乘坐，不然的话当时买票恐怕是买不到的，就算是买到也要排很久很久的队才能坐上，会耽误大家的行程。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去往天津游玩，我们也可以小小的奢侈一把。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所有的房间都是河景房，金门风情可以一览无遗。海河附近呢，不乏独占一方视野的好酒店，但是所有的房间都是河景房，将河景完全收于自己囊中的，恐怕也只有香格里拉一家了。回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家香格里拉在新加坡成立，并由此开启了一段传奇之路。2014年的8月呢，香格里拉来到了天津，地址选在了城区商业步行街附近，在这里可以饱览美妙的海河夜景，而离天津火车站也只有5分钟的距离。一进入大堂，还未正式领略一番，你可能会被空气中弥漫的一股清新典雅的气息而俘获。没错，这是香格里拉大酒店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精心研制的一种香氛，它的灵感则源自于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香格里拉，那就是恬静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领略海河边的奢华酒店。 深处朴素的饭店啊，一个靠窗的安全座位，不高兴的时候就来这里，缓缓沉入内心的湖底，在图书馆最喜欢的书里偷偷留下电话号码，会不会啊有人打给你，你又会如何去回答？陌路的人举杯，唱起跑调的老歌，窗外的雨水啊就不见。公园里的猫朋友，你知道他的太多心事，不要把我的话告诉别人，即使他也会温柔地抚摸你。陌路的人举杯，想起跑调的老歌，窗外的雨水啊纷纷落进你的眼里，陌路的人举杯，唱起跑调的老歌，窗外的雨纷纷落进你的眼里。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畅游天津，感受的不仅仅是天津的风景历史，更感受天津的小资生活。在这里呢，要把香格里拉介绍给大家，因为香格里拉毫不吝啬会将美景分享给入住的每一位客人。这里总共有304个房间，全部面向海河，在落地窗边能够慵懒无边夜色，而房间的主色调呢也独具匠心的和海河相关联。海蓝色的花纹地毯象征着河水的波纹，而棕色金色的内饰如同河岸的万家灯火，向首次来到天津的人们阐释着一种独有的地域风貌。相比同等级的五星级酒店，在这里细节是更加精益求精的，除了高档次的丝棉的床上用品之外，房间内还备了4种不同类型的枕头，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用。而在天津的香格里拉呢，除了入住的常规水果之外，还有天津本地特色的糕点、麻花、炸糕，精巧而又款式多样。 一双双双手摸着这双鞋像希望。 要说到用餐呢，这里有着30多年历史的香宫酒店，可以说算得上是香格里拉酒店的大招牌了。香代表着芳香的气味，宫则代表着如宫殿般的尊贵豪华，这两个字在这里可以说完美结合，体现出了香宫的精髓。这里的设计传统与现代是相互融合的，走廊和墙壁上装饰着70多幅当代艺术家的画作， 香宫呢，主打正宗的粤菜和当地的天津特色菜肴，一直以来都是广受好评的。这里的行政主厨每一季都会探究潮流，不断地推陈出新，每款特色菜都是采用新鲜食材合理搭配的，呈现出色香味俱全的风貌。而在所有的菜品当中，最让人赞不绝口的当然是特供烤鸭了。这里的烤鸭也是精选优质的北京甜鸭，每一只都是精湛的技艺，精心烤制70分钟出炉的，所以很多朋友来到天津也可以尝得到正宗的北京烤鸭。而在这里吃烤鸭，同时还可以听上一段西河大鼓或者是评书呢。除了餐厅之外，这里还有咖啡馆，这里的咖啡馆是全日制的，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的西式甜点，也可以吃到口不理包子、煎饼果子、豆腐脑等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是不是很有天津的地域特色呢？当然了，在这里大堂的下午茶也是别出心裁的，鸟笼状的中西式三层塔让人不禁联想起老百姓提着鸟笼逗鸟的场景。而这下午茶的名字也是超级接地气儿的，拥有天津式的幽默，中式的叫做张伯苓，西式的叫做保罗·克罗戴尔，是不是很有趣儿呢？小资情怀融合天津风物，如此别具格调的融合，也正是洋气和接地气的津味文化的相辅相成。如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你原来印象中的传统、陈旧、老派，可能会在探索中发现这些都在渐渐的改变，不一样的天津正在展开它的怀抱，让你一起来感受它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变迁。而好客的天津人也在等着你去发现它，去发现它独具韵味的美，一起去体会哏儿都的不同所在。 青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